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世间若有封侯地，何不寻来葬乃翁。快乐合家欢又跟您准时相聚在这儿了，我是主持人韩健。开场这打油诗啊，是人们用来讽刺封建迷信的。时代在进步，人们这思想呢也要进步，可就是偏偏有人爱信这些个怪力乱神的东西。凑巧的是啊，这个人现在就在爱家小区呢。您问他是谁啊？他呀，这年纪和佳佳相仿，可论起辈分呢，佳佳还得管他叫姑姑。 欢欢，快叫人，叫姑奶奶。 姑奶奶好。 哟，欢欢都这么大了，真乖。 姑姑，您换这双鞋吧，您腿脚摔坏了不方便，这双鞋防滑的。 哎，这双鞋是红的呀，我不能穿红的，你给我换一双吧。 别的鞋有，就是没这个好穿呢。 好不好穿不要紧，颜色可不能错。 姑奶奶，您为什么不能穿红色的鞋呢？ 我今年找人算过，今年我最忌红色。 哎，姑姑，您别听人忽悠了，那都是骗人的。 他算得特准，就我们村里张老汉的老婆被车给撞了，张老汉拿着他老婆照片求他给看看相，看能不能度过危险。 然后呢？ 然后他看了看照片，让张老汉放心，还真灵。果然他老婆后来啥事儿也没有。 哟，大师是怎么说的？ 他说，自古红颜多薄命，看你老婆的相貌，她是会长命百岁的。 哈，这位姑奶奶呀，确实够迷信的，怎么就能相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话呢？有一次啊，小何在路边就看见过这么一个给人相面算卦的一小伙子，听他那儿正白乎呢，白乎半天，小伙子起身就走。这算卦的着急了，哎，不是，先生先生先生，您这别站起来就走啊，我这给你说了半天算了半天，你这不给钱哪行啊。这小伙子不慌不忙地说，怎么着，您算了半天，您算了半天没算出我这一分钱没有吗？哎，所谓这个神呐、鬼呀、灾呀、祸呀，大多数是人的心理在作怪。您要是不信呢，咱们就听听郭全宝说的单口相声《借火》。 这个借火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个破除迷信啊，没有神鬼，神鬼根本就没有。你要说有神鬼，您就可以跟他抬杠；他要说有神有鬼，您就可以问问他。你说有鬼，鬼什么模样？是圆滑脸是长滑脸？有痦子没痦子？他在哪胡同住？门牌多少号？他们那租长是谁？一问就把他问住。鬼根本没有，神也没有啊。神鬼分什么鬼？这个神呢，精神。往往您听人说，你这个人精神真好啊，向你这个精神学习。嘿，好，那个神有。鬼呢，鬼是鬼病，做的那事啊，对不起人，有了鬼病了，那个鬼有，真正的神鬼也没有。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提起来很可乐，他就是误会。有这么一个人呢，自杀了，怎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呢，在河边上有一棵歪脖树，在那儿上吊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了？你想，过去旧社会那真是鬼世界，黑暗社会，穷人没有生活之路。这个人呢，被账主子给逼迫逼死了。怎么回事呢？他借了债主的一笔印子啊，就是高利贷，钱滚利，利滚钱，越来越多呀，他还不起了。债主子逼上门来，冲他瞪眼，他惹不起。债主子非常的厉害，你个穷骨头，怎么着，打算赖账不还啊？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少了一个也不行， 明天我还找你，明天没钱我要你的命，哪儿都敢跟你说，我走。 嚯， 他说完他走了。这人一想，这个日子怎么能活下去，实在是没有生活之路了，逼迫的没有办法，干脆这样活着不如死了倒甘心，所以他在河边上一棵歪脖树那上吊自杀了。可是这个死人过去有这么个规矩，死尸不离寸地，另外得有人看着。这人上吊自杀，天都黑了，这一宿的功夫没人看着哪行啊？有一个人自告奋勇，这人叫什么？叫王三，为人很正直，非常的好，也是一个苦哥们儿，跟这个死者呀认识都不错。他自告奋勇，你们都甭管了，我看着他。他好喝两盅酒，所以呀，他看着这死尸，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啊，验完尸以后抬埋又没事了。可是，在看一宿这死尸这功夫啊，这王三心里想：你想夜这么长，我这人好喝酒，倘乎我要喝得迷迷糊糊那冲嘴儿，要有过往行人一个不注意把这死人给撞下来，可麻烦了。怎么办呢？死尸不离寸地，我得应当小心。干脆这么办吧，他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在街边杂货铺啊要了一根鞭杆的香，给那死人手里头啊牵了一根香，点着了，心想这儿有个火亮，你要有走路的呢，有过往行人呢，就不往这儿撞了，省得给他摘了掉。想得很好，他要了一根鞭杆子香，点着了，牵在手里，他就放心了。他呢打了点酒，就在这死人的对过啊那儿有个高台阶儿，往那儿一坐，一边喝酒啊一边是自言自语。冲谁说呢？冲那死人说：哎，大兄弟，你呀想不开，那喝酒有点什么事，你多找找穷哥们，谁能让你啊为难过不去。自顾你来这么一手，我瞧着好受吗？做大哥的心里更难过了，一边说一边喝，也难说这样的世界哪有咱们穷人活的路啊。啊，你就是我的榜样啊，我心里烦呢。他是酒入愁肠，心里烦，喝着喝着他就睡着了，在那儿冲盹。正在这功夫啊，打那边来了一走道呢，这人呢走道闷得慌，怎么打算抽烟借火，拿出烟卷来一摸，没带火柴，一看头了那有个火亮，就奔这火亮来了，想跟这位借个火试试。您看这个抽烟借火了吧，这里头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啊？您比方说我要抽烟，对方也抽烟，我要找人借火的时候预先不看人，他总是奔您那烟卷去，都是这样。您听啊，您那抽烟我使您火，他都是低着脑袋奔您那烟卷去，这儿借火过来这儿抽，抽着了以后要客气客气了，让人了，这说话他才看对方呢，都是这样。您瞅我这个啊，两面两面，您看是这样吗？我说这也这么个意思。这人呢拿着烟卷瞅见那火亮的就过来了，这位还没睡呢，我使您火。拿过来一瞧是根鞭杆的香，他当时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你想黑更半夜谁举着香在河边上那儿站着，他没明白，我使您火。哦，熏蚊子香，哈哈，这儿抽，抽着了以后啊，他打算呢要让一让对方，他这才看明白怎么回事。您抽我这个啊，这位怎么那么高啊？他定睛一瞧啊，才瞧明白那位在这儿吊着呢。一瞧心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呀、啊、他也瞧明白怎么回事，当时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头发唰一下立起来了， 这腿砰一下就直了。他怎么下得这么厉害呀？嘿，这也巧了，这个人呢就是那仗主子上吊的，这人是让他给逼死的。他一看见，哦，心说真死了，哎呦要命，这他能饶我吗？他心里噔噔噔噔的害怕呀。当时烟卷也扔了，这手攥这香就死了把了。他想怎么样？他想摸头就跑。感情这人要真害了怕呀，跑不动。为什么？腿肚子朝前了，还跑什么呀？跑不动了。他举着这香啊，他脚步也沉了，就直哆嗦，腾腾腾往前走。他这腾腾一有响动呢，那王三那迷迷糊糊睁眼睛一瞧，那香火头突突突突直往前走。王三一瞧，怎么意思啊？怎么走了？哎，心说这不对啊，你走你告诉谁了？我自告奋勇，我看着你，你别走了啊。那不行啊，你上哪儿我也得给你弄回来啊。他也没缘，王三站起来在后边就追，正赶他又塌了这两只鞋，在后边踢着他了，踢着他。瞧这一来，头了这更害怕了。哎呦我的妈呀，他下来了，这下来了，他认为上面连下来了呢。王三追到他身后的一伸手，哭，把脖子掐住了。这人当时吓死过去了。您想那还不吓死过去？这王三力气还真大，这手掐住了脖子，这手一拖后腰就给他举起来了。好嘛，你上哪儿啊？上哪儿我也得给你弄回来。这明儿大老爷验尸怎么办呢？没人了，死尸不离寸地。嘿，我告诉你说，我还得给你挂在这儿。哦，这还一个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陪您笑开颜。小何的远房姑姑，就是欢欢的姑奶奶呀，把腿给摔坏了，打农村来北京看病。为了尽地主之谊呢，他们让姑奶奶住在自个儿家里头。虽然方便了照顾，可是这姑奶奶呀，一会儿讲究这个，一会儿讲究那个，让小何一家子可是累惨了。 姑您刚来，咱们先歇两天，周六我带您去医院吧。 周六？那天是什么日子呀？ 什么日子？哎，就是周六啊，休息日不上班啊。 谁问你这个了？我还不知道周六休息呀，我是问阴历是什么日子。 这我哪知道啊。 算了算了，我问佳佳吧。佳佳，佳佳，把你们家的黄历拿来。 哎呦我的姑姑，哎，我们家没黄历，你要它干嘛呀？ 怎么能没黄历呢？哎呦喂，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太不讲究了，我得看看周六是什么日子，能不能去医院看病。 哎呦我的姑姑，您还信这个呀？哎，那是一种习俗，不能完全当真的。 你们呢都一个样，这个不信那个不管的。当初我们家大小子结婚的时候也是不看黄历，定个什么2月14号，说是有纪念意义。结果我一翻黄历，上面写着肾婚配，宜入土安葬。你说说多晦气。 一点都不晦气啊。哎，俗话说得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啊，这红白喜事还放一块儿办呢，你们城里还有这讲究啊。 哎，别看小何的姑姑跟他们小两口差不了几岁，可他这个封建思想还真是该清除清除了。现在啊，各式各样的那个带黄历的，什么挂历啊、日历啊、台历啊，挺多的，您可能也见过。您要只相信这黄历里头那个写的东西，得非给您看晕了。因为什么呀，那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绝不足信。下边呢，咱们来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洞房破迷信》，

这叫什么辈分？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 嗯，啊，真抠， 真够抠的。我乒乓当这么一折腾啊，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 怎么？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就是。 哎，一块了啊！ 你嚷什么呀？ 我告诉我舅舅，他说话了。 哦，外边等着呢。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 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就是。 嗯，两块了啊。 两块了。 还有背里呢。 嗯。 三块了啊。 我。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 嗯。 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 嗯。 月文，别说，别说了。 怎么了？ 我这就剩四块了。哈哈， 您刚刚听到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说的相声，叫《洞房破迷信》。咱们接茬说那个黄历吧。我记得我刚才提过这茬，这个黄历啊，您肯定见过，我那儿也有几本，那朋友送的。那上面不是经常有那个什么宜什么，不宜什么，忌什么吗？哎，我就琢磨这个事儿了。先甭说他说的准不准吧，这一本和一本之间也不能差距太大呀。这黄历应该都是一定之规的呀。您看这本黄历上说这天呢宜开业，开业大吉。那本上呢，这天那写着经营不利啊，忌开市。更有意思的啊，这本黄历上说这天宜出行动土，那边写的是忌出行会有。还有一个我见过的啊，上面写着仨字儿，百事忌，那就是什么都甭干了，家待着吧。您要真相信了，那可就冤透了。万一要签一个100万的大单呢，你给耽误了。时间已经过半，咱们这个快乐合家欢呢，稍后再继续。韩健在下半期节目当中等着您。

后来呢，常宝坤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他就与李寿增合作演出对口相声。62年开始为马三立先生捧哏，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73年呢，赵佩茹重病住院，侯宝林到医院看望他，并约定好了病好之后接他到北京为侯先生捧哏。但赵佩茹先生不久病故了，未能如愿，这也成为一段憾事。赵佩茹先生呢，也是一位相声教育家，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如什么李伯祥啊、高英培啊、侯耀文呢、常贵田呢、马志存。哎，下边咱们就听一段常宝坤、赵佩茹合说的相声《五字诗》。 大家呀，我不敢当，您这个是是非非的玩意儿，您说呢？ 我没一点的。 咱们两个人可以说的诗词歌赋， 咱们两个人要说诗词歌赋，可不能按照规矩来说。 我告诉您啊，可不能跟我说大话。你要跟我说点这个诗词歌赋，不敢说修养经典，咱们都是一脸之词。您的话可是狂的， 也不见得。虽然说我没念过多少日子书吧，我也是进步之时。 咱们怎么个说法？ 这个做事有规矩， 讲的是一经万书，一三五不论，二四运分清。 咱们这个呢， 咱们呢就说白话， 套成这么四句，就算是一首诗。 就按照打文诗的意思说的， 咱们以什么为题目呢？ 先发表出来，你这五个数目， 哪五个数目？ 是一二三四五。 现在怎么个说法呢？ 是我说的一，先找出一句吉祥话， 吉祥话还得找出一个古人， 是吧？ 我这咱是哪朝哪代的古人，找出来人得知道， 就得有个印象。找完了自己还能比这个古人， 知道你哪个比我呢？ 可以， 我先说，你先说个样子。 一品当朝， 这是吉祥话。 上书官， 得呀， 东坡居士孙子山，赏月曾住顺天寺，名下千里美名传。 有点意思， 我这是苏东坡一次病，做庆病赋。 我现在呢，这比苏东坡， 你比苏东坡，我看你像苏肉豆， 对， 你像水萝卜。 您这苏东坡的才子， 你是兔子， 玩笑啊！ 听我的， 你说， 一名诗人打九分， 五五诗韵是精纯， 二是奇色读书史。别号人称孙老泉， 您那个 我的古人那是苏东坡， 我这是苏老泉， 我心里可别扭一点， 这怎么样？哎呀， 这怎么回事？ 这是毛病， 见着你爸爸也有这毛病，你看这忘了， 瞧见我们 这想起来了， 我别扭。 我得问， 二声贺喜到苏洵， 演唱三江乐府城。 罗锅挂了元帅印，一举世袭岳伯孙。 五六中东， 罗锅两次挂帅， 28岁下征东。 将士头戴伯虎星， 征夫脱前刀乱剑。进京报国小罗成， 我的主人是罗锅， 我这是罗成。 这个人啊，你看看， 人家又来了。 你的毛病就得取消。那咱们说的三。 这是你的 是三元元柱满长魂， 硕科就在四元城， 寻经会汉民生远， 国具太斗韩福。 您这个是名人啊， 我这是个实人。 你比谁？ 我比谭富英。 现在还比谭富英呢。 那么四郎三女儿的叫小芳那句你唱得上去吗？ 我唱不上去， 能不能唱老生的？ 那看你像画风， 你甭琢磨了，你说吧。 听我的， 三世相传名人论，奇功好义把善人，上有身父下有子，姓谭行母叫小芬。 好， 这怎么了？ 儿子，你怎么叫我呢？ 叫了我少传老人吗？ 你也有这毛病啊！ 说的是， 听明白？ 四季平安福禄喜，老弱相趋谁能比？小鸟依人真可爱，举止风流荷花女。 荷花女又来了， 唱太平歌词的， 你不唱吗？